请掀开经本，昨天讲到世尊放光现瑞，这个十种光明，我们讲到第五啊，大三昧光明。那么现在我们从第六看起，第六是大吉祥光明。吉祥在中国古时候是一种通用请安祝福之词。什么叫吉祥呢？古德说这是义利之词，意思就是我们应该得到的都能够圆满的得到，这是吉祥。不应该得到的你要得到了，那就是灾祸啊，所以什么是不义啊？不义，我们以财物来做比喻，不义之财啊，在佛法里面就是道界，那你不应该得来的。无论用什么样的手段，你得到的话，这个罪过都很重啊。所以这个吉祥是应该得到啊，你都能够圆满得到了。所以这是义利啊，义是应该的。那么这一句就很明显的说，这是义利之等。在佛法里面，大菩提、大涅槃是我们应该要得到的。啊，自性里面本具的智慧德能是我们应该要得到的啊。如诸佛古地智慧功德无二不别啊，我们懂得这个意思。即使自己啊，我们是以凡夫来论，我们的性德没有太行，那么在这个世间可以说是不只是这一生，生生世世的我们的福报都是修的，不是天性的啊。见了性，你自性里面智慧福报才能现前，那个福报啊，那真的像泉水往外面涌啊，取之不尽，用之不竭啊，那是称性的福报啊。没有见性以前，这个福报是修得的，修得的用得尽。这个地方我们举一个比喻啊，大家好懂。这个性得的，譬如你自己有家产有家业啊，你家里有金矿，这个矿里面的储藏非常丰富啊，你生生世世都用不尽的。可是现在这个金矿呢被土石掩埋了，没有开采，你一分钱都没有。你吃饭呢要去打工啊，你赚一点钱过一天生活，你家里虽然是有亿万家财啊，你得不到收入啊。我们自信里面的般若智慧功德财宝就像金矿一样没有开采啊，所以现在啊很苦，要在外头打零工啊。这个福报呢是想得尽的啊， 而且一定要如理如法去打工啊。如果投机取巧、为非作歹，那你就犯罪啊。犯罪也不但你应该得到的得不到啊，你反而受到法律上的惩罚。这个道理啊是一样的啊。所以我们在这个世间一定要明了，不是我们应该得到的，决定不能吃啊。佛家这个道经，道的意思就是不愚痴啊，无论用什么样的手段啊，非分之财你得到了，是祸不是福啊，这一定要懂得。即使自己命里面有的财富，我们也要做自己在一生当中的生活受用，实在讲很少。我们不要想到一生，想到一生很容易犯许许多多的过失啊。真正觉悟的人他想什么呢？一听，我今天一听的时候绝对不会想明天啊。想明天你就有妄想分别执着，你就错了，只想今天没有明天，今天生活所需还有多余的都肯布施给别人，有福啊，与一切众生共享啊。啊，那你要问明天怎么办呢？明天会更多。怎么会更多呢？他在众福嘛。啊，众福这个福报永远往外面增，它不会消失嘛。你看世间人，我们看到的在全世界每一个地区都能够看到啊，有财富的人拼命在积蓄，拼命在增长自己的财富，对社会福利事业看到贫苦的人一毛不拔啊。可是啊，过不了几年他出了纰漏，家破人亡，他的财产通通都消耗掉啊，都散掉了。这种现象古今中外比比皆是啊。稍微留心一点，现在在这个世界越来越明显。为什么不把多余的去修福呢？啊，这个就是迷惑颠倒啊！啊，我们说到吉祥啊，一定要懂得这个意思。信德我们暂且不论，在修德上知道自己怎样修，怎样修得大福利，这个经常要教给我们的。下面第七是大福德光明云，加上光明云三个字都是称心的。福德是做到，就是菩萨行里面从布施到禅定都是属于做到啊。由于 不识持戒忍辱精进禅定的助缘，才能成就无漏的智慧啊。如果没有前面四种，纵然有智慧，智慧是有漏的，有漏的这个智慧在佛法里面称为视之变聪，不是般若智慧啊。佛为什么特别着重在修福？你看我们这个受三皈的时候，皈依佛二祖尊，这个二就是佛慧，这两种啊，祖是圆满的，成了佛了，他的福德跟智慧啊，这两种都圆满了，在福德里面没有人能够相比，所以称之为最尊最贵的。由此可知，佛绝不反对人修福啊，而且鼓励人修福。为什么呢？这个道啊，修道啊，是一桩相当不容易的事情。张道的因缘非常多啊，你修学正道障碍很多啊。福德能够保护正法啊，能够真正护持你啊。我们讲护法天龙鬼神来护你的话，他凭什么护你的话呢？看到你有福有德，你要没有福德，不修福德，天天磕头作揖，人家也理都不理你啊，凭什么来护你法啊？你肯修布施，人家佩服你赞叹你，你肯持戒尊敬你啊。所以我们要求得诸佛护念，龙天拥护，不是去天天给他磕头，天天求他啊，巴结他，谄媚他，办不到啊。只要自己认真依着佛陀教诲去做，不要去求他，不要去理他，自然护持。为什么？尊敬你，你在广大的群众当中你与众不同啊，别人造业你修福啊，是这么个道理啊。我们要明白，那么形式上我们做这仪规，实实在在家是做给社会大众看的，用这种方式启发大众啊，让这些迷惑颠倒的众生觉悟啊，回头 啊。所以这些仪式做的庄严隆重，到底在此地社会大众没有见到的，我们这个仪式做的庄严隆重，鬼神看见了。那么由此可知，所有一切形式是普度一切众生而为的啊，那个是外表啊，表要有理，理是真修啊，内心清净平等觉，表现在外面六度万恒，成就真实广大的福报。 啊，福报能除障，能帮助我们开智慧。这个是世间谚语所谓的福至心灵，这个人福报来了，哎呀他特别聪明了啊，平常看到笨笨的，福报现前呢，他忽然聪明了。这话都有道理的啊。修定是开慧主要的原因啊，修福是助缘，帮助你开慧啊，所以要福慧双修啊。下面一句，大功德光明明，这个功德跟福德有差别。福德呢，就是我们平常讲的福报啊，福报可以与别人共享，功德就没法子啊。什么是功德呢？功是你修学的功夫，修学有功夫啊，你必定有收获啊。所以这个德跟得失的德一个意思啊，你一定有收获。譬如持戒有功，这个戒修得很好，有功。禅定是德，因戒得定。这个戒修得再好，不能得定，功夫总是差一截。持戒持得很好，为什么不能得定？德讲得很好啊，自己修行得很好啊，用现在话来讲，值得骄傲，这就完了，值得骄傲就完了。哎，你研究经典研究得不错，值得骄傲。哎，讲台上讲经讲得不错，值得骄傲，这骄傲就完了，功德就没有了。二，烦恼啊，持戒持到最后啊，烦恼现前啊。所以慧能六祖慧能大师讲得好啊，坛经上讲的，若真修道人呢，不见世间过。你持戒要持到不见世间过就得定，你那个持戒就变成功德了啊。持戒得定，那个持戒是功德；持戒不能得定，持戒是福德啊。所以持戒这个是两种，一个是功德，一个是福德，这是因戒得定啊。那么修定呢也是如此，修定要开智慧了，这个定就变成功德啊，那就有功。修定而不能开智慧，这个定是世间禅定啊，修得再好四禅八定啊。诸位要知道，四禅八定都没有开智慧啊，出不了三界。这个道理我们一定要懂啊。修行之人呢，很容易起正上慢，这个正上慢就是现在世间人所讲的值得骄傲啊，别的人不如我 我比别人高一等啊，只要有这个念头生了，你的功德完全没有了。所以大功德了，能灭罪业，能灭恶，能生善啊，功德是灭恶生善。如果修学恶还增长，善不能生，这就完全错误啊，这个我们不能不懂的啊。所以佛家修行呢，这个纲领原则着重在修观啊，天台家讲三知三观啊，我们念佛也没有离开修观的原则，没离开啊。观是什么呢？观念。修观就是把我们过去种种错误的观念修正过来啊，这个叫修观呢。那么在一般讲，修学有三个层次啊，宗门里面常讲，第一个是观照啊。什么叫观照？常常提醒一个觉的觉悟的观念，时时刻刻提醒，这是观照啊。观照功夫得力了，在我们净土中来讲，就是功夫成片啊。有这样的功夫，决定得生净土啊。为什么呢？念念能够不迷啊，念念提得起观照啊，在我们净土中就是佛号啊。这个心地才动念啊，六根接触六尘境界啊，心里头起了念头了啊。念头呢，不外乎善恶嘛，顺自己意思起了贪心，不合自己的意思起了嗔恚，会动这个念头 啊。没有为顺的时候起无忌，这都不好啊。所以六根接触六尘境界，它警觉性很高啊，念头一起阿弥陀佛，立刻转到阿弥陀佛。这个在宗门里面讲啊，就是观照啊，就是观照的功夫啊。古德所谓是不怕念起，只怕觉迟啊，念头起没有关系，要警觉的快啊，这个佛号立刻提起来，把这个念头换过来，这是观照功夫。观照功夫深了啊，深的时候自自然然的这些妄想念头不起了啊，这功夫真能控得住，不起了，这就是四意心佛了啊。这个在宗门叫照住，到处是得定的啊，禅定心起来啊。到最上乘的功夫照进，像你看我们读心经啊，观自在菩萨照见五蕴皆空，那个照见呢，现在是智慧开啊，从定里都开回来， 在我们经中是礼义心不乱了，那是照见了啊。照见无蕴皆空，无蕴皆空就是宇宙人生的真相。啊，见到宇宙之间一切法真相是无所有不可得。这两句话佛在《大般若经》里面重复了几百遍，所以你将六百卷《大般若》浏览一遍，其他的都记不得，都忘记了，这个印象可太深太深。只要你记得这六个字，六百卷大般若的那个精髓呀，你就得到了。这世尊说法确实有它巧妙之处，重点总会让你记住。为什么这个无所有不可得？金刚经上说的话，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。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啊，《华严十定品》里面那讲得更透彻，事实真相是刹那即灭，这个才是事实真相啊！刹那即就是不生不灭。如果你真的透彻明白了，吸入这个境界，那就恭喜你啊！你了不起了啊！为什么呢？你证得无生法忍的果位。无生法忍就是明了刹那间，一切法不生不灭啊，生灭同时啊。《楞严经》上讲的“当处出生，当处灭尽”，就是刹那间。所以是无所有，所以是不可得法啊！这是事实真相啊！你以为有所有，以为有所得，这是妄想啊！啊，设法界的众生，不要说六道了，都没有离开妄想啊！可见的妄想这一关很难突破，突破妄想这一关，你就脱离十法界，你就入一真法界了。所以功德必须要修啊，福德也要修啊。啊，福德着重在思想上，功德着重在心地上。再看第九句，大皈依光明面，这个地方讲皈依是回归自信，叫大皈依。皈依三宝，实在说佛家讲皈依三宝，这个理论是依据这一句的。三宝第一个是佛宝，佛宝是自信觉，自信周遍法界，所以这个地方用光明云 来行事。凡夫迷失了自信，招来无量无边的灾难。啊，我们用一个比喻来说，圆满的镜像，啊，镜虽然没有像，能现一切像，所现的像是自信的相分。啊，镜像是一，决定不是二。我们把自信的现象比喻作一个身体，这个诸位就好懂。啊，比作这个身体。啊，身体里面有一部分是觉悟了，可是有一部分在迷惑。哪一部分在迷惑呢？不定啊，身体某个地方生了疮了，脓烂了，肿起来了，迷惑啊，哎，这一部分众生在迷惑啊。这只手长疮烂掉了，这只手赶紧帮忙他，这只手是佛菩萨，这手是众生啊，一体啊。众生不晓得净虚空变法界是一个自己啊，啊，妄想分别执着就是病毒啊，这自己这个地方长疮烂掉了啊，自己在受苦啊，众生受苦啊，佛受苦啊，众生得乐，佛得乐，一体啊。阿弥陀佛是谁呀？自信弥陀啊。毗卢遮那是谁呀？自信毗卢遮那，不是别人呢，正是自己啊。谁知道？所以给你说真的，你吓一跳，你这不相信，还回谤你，再造更重的罪业。所以很多真实话了，佛不讲，讲怕你害怕了。你不会相信，不能接受啊。如果我们果然醒悟过来了，虚空法界都是自己，你得大慈大悲，对于任何人、任何事、任何物不爱护啊。啊，那个爱心、关怀之心、帮助之心油然而生呢，分什么彼此？啊，你恭敬我、赞叹我、爱护你、帮助你，你回谤我、糟蹋我、侮辱我，还是爱护你，还是帮助你？啊，为什么？你迷啊，我不迷啊。那不迷的人知道是一体呀，迷的人是分自分他。就像身体上长病长疮一样，啊，这一部分的细胞，啊，它迷惑颠倒啊，它不能跟整个身体调和啊，啊，跟大家不和，和就健康了，不和就出毛病了。诸佛如来赞叹释迦牟尼佛在无着卧室出现，教化刚强难化的众生。这句话意思非常非常之深啊！啊，这一批刚强难化众生，就像身体一个部分长了个脓泡一样啊，他跟大家不和，他在这里分彼此啊。 他自己在受苦受难了，堕地狱变恶鬼一样，要受这些罪业，本来没有的，本来不应该的，他一定要造作，一定要接受，怎么发生？这没办法。佛能够帮助的，这是调教、开导、说明事实真相。我们自己要觉悟啊，一定要回头啊！回头是岸，这个归就是回头啊。依是依靠啊，要依靠信德啊，在此地用光明云来表。在华严经用大方广来表啊，华严经上讲的大方广就是此地讲的光明明啊，诸位要晓得这个一段十句啊，这个光明明呢含摄全部的华严经啊，华严经含摄全部的佛法，十方三世所有一切诸佛所讲的无量无边的法门，是种光明云全部包含，一法不漏啊！啊，我们要体会这个意思啊，皈依法。法是自信证啊，自信证是什么？自信本具般若智慧啊，自信觉是根本智，自信证是后得智，我们讲全智啊，处世待人久啊，我们要不从这个地方去体会去其如，然后在生活在工作在处事待人接物之中付诸于实现，你就其如佛的境界。入佛境界，自自然然呢，就超越十法界了吧？啊，六道轮回就不必讲了，超越十法界了。啊，我们起心动念、所作所为，跟法身大士无二无别。啊，我们并没有真的发生。可是跟法身大士真的是一模一样，这就是华严经上讲的大心凡夫啊，大心凡夫念佛往生，这就是说决定生十报庄严土啊，四徒三辈九品我们通通有份啊。善导大师讲得好啊，善导以前的古大德常说这个上四品啊，上上品、上中品、上下品、中上品，他以前的人说上四品都是菩萨往生的凡夫没份的啊，善导大师这是阿弥陀佛再来的，他告诉我们九品往生呢都在语言不同，这个话说得好 啊，我们是凡夫遇到的语言殊胜，那我们就上品上生了，菩萨要没有遇到这个语言，他要往生可能还是中下品， 在乎语言不同，不在别的，这个才叫平等法，符合经题上清净平等觉的教义。所以我们读经研究不能够空过了，不能白过了，我现在的时间比较是紧一点，同时讲四部经啊，实际是三部啊，到香港讲四十华严啊，我讲虽然落实在现前生活上，但是古大德这些著作我看，我很认真地看，我不一定依照他的讲，但是我所讲的呢，跟他们的意思一定能契合。照古人柱子讲，现在人听不懂，没有办法接受，也做不到。我们要明白，真正明白经义，古人做的时候可以提供我们做参考，听听他怎么说法，再看看现代是什么个世界，现代众生呢是什么样的根基，他们病在哪里，他需要的是什么，我们得到经典的启示，古大德著书的启示，推陈出新的，我们来帮助现代苦难的众生啊，今天解决这个社会问题，解决众生无量无边人为的灾难也好，自然的灾害也好，都是要从心理上做一个重大的转变，那就是一定要爱世人啊，把你爱护自己这个心扩大，爱护一切众生，所有一切灾难都消除，只知道自己没有别人啊，甚至于干一些损人利己之事，这是世间人讲的，迷惑颠倒人讲的啊，真正明白人看是什么呢，损人决定不利己，损人损己之事啊，这个诸位要知道啊，什么样才是真正利己呢，利人才是真正利己，利益社会的才是真正利益你的家族啊！世间人迷惑颠倒，不知道这个道理，不晓得事实真相啊！为什么呢？因为整个社会，整个世界是自己身体里面各个细胞啊，顾这一部分，忽略那一部分，那一部分会生病啊。你要全面都顾到啊，饮食起居、吸收营养，身体每一个部位都要达到。偏食就会生病啊，某一部分营养吸收了，那一部分缺乏了啊，你就会四大不调了嘛啊，用这个比喻来比喻这个世界就一样啊，只顾我的国家不顾别人国家啊，结果别人国家有难我们也受连累，这个事实现在大家逐渐逐渐 看到了，但是不知道回头，不知道那个根本的原因在哪里啊。所以佛法首先把我们的心量拓开，心包太虚，量周杀戒，这才真正归一正。啊，自信本具的真知真见，啊，为我们处世待人接物一切生活的依据。第三呢，是皈依身，身是净的意思。啊，身用现代的话来讲是团，啊，团体说法，四个人称为一众，众用现代的话讲就是一个小团体，四个人以上啊，在一起生活啊，在一起工作啊，这就是叫一个小团体。这一个团体里面的分子都能够修六合敬，就叫做僧团。啊，这叫僧众啊！啊，人人修六合敬，人人心地清净圆满。这个僧团，天上人间，所有一切团体里面，最值得人尊敬的。啊，为什么呢？他和和，啊，和睦啊。我们中国古人也说，和为贵也。啊，《论语》里面讲的“礼之用，和为贵”。啊，和是最尊贵。啊，这重中尊，尊就是值得人尊敬。啊，是一个很尊贵的团体。啊，这个团体再大，人众再多，意见不合，那就不是僧团。啊，这个团体就不是人家所尊敬的。啊，意见从哪里来的？意见都是妄想分别之处，你想想看，对不对？不是真的，自性里头本来没有妄想分别之处。那么这个诗句里面意思很深，它以大圆满开端，以大赞叹结束，啊，真是圆满到了极处啊。这当中八条啊，慈悲是我们发心依靠的，智慧是我们修行依靠，般若破一切迷惑颠倒，三昧除一切障碍啊，吉祥是毅力之德，福德是助道之德，功德是灭恶生善，三宝是真实的归依处啊。这个是性德 圆满的大纲，后面总结在那儿啊。谁赞叹？对这些事理不明白不清楚的人，他怎么能赞叹得出来啊？有能力赞叹的，有资格赞叹的，祝福如来，他们彻底明白了。啊，所以祝福如来赞叹，赞叹你的成就，赞叹你真的回头了。在这里我们必须要知道，生佛本来不二啊，所以诸佛如来礼敬众生，只有众生呢瞧不起佛菩萨，没看在眼里 啊毁谤佛菩萨，不信佛菩萨啊，污蔑佛菩萨，佛菩萨绝不因此而远离众生啊，还是永远在那里关怀，永远是爱护啊。佛没有离开众生，众生背离了佛菩萨，这是事实真相。我们今天学佛要学佛菩萨，学佛菩萨的用心，学佛菩萨的行持啊，不能去学众生的。学众生我们就又要搞六道轮回，六道轮回搞了无量劫了，苦不堪言，还要继续去搞吗？过去没有遇到大乘经，这是障难，没有觉悟的缘，没有回头的缘，今天遇到了啊，真正是无量界稀有因缘啊，遇到之后啊要珍惜，要从此回头，不再造轮回业啊，身心世界一切放下，依教奉行啊，老实念佛，这才好啊。下面这一段，放如是等不可说光明云已，这一句是总结啊。前面这一段呢，世尊是放光显示的自己所证的离体啊，也就是显示出圆满的性德啊，佛有众生也放光显露，实在说只有化身大士才明了啊，一见到之后啊，世尊设方一切诸佛如来所设的圆满法轮，刹那之间圆满接受啊，化身大士心啊， 设法界的众生看到稀有，看到欢喜赞叹，莫名其妙啊！那到底是什么意思？不懂啊！那怎么他说啊？那不说，我们怎么会懂呢？所以又出种种微妙之音。那么由此可知，放光现瑞，度上上根人啊，这个出微妙之音呢，度中下根人啊，中下根人这个看到光，他不能够明白这个里面的含义啊，必须要求佛来说法啊。那么这个地方说出种种微妙之音，诸位要记住，对我们娑婆世界众生说的啊。这个世界，文殊菩萨讲得好啊，十方真教体，清净在英文，在楞严会上，世尊让文殊菩萨跟我们简寻源头，也就是选择哪一个法门最适合这个世间众生的根基啊。文殊菩萨选择的是观世音菩萨耳根圆通掌啊，说明娑婆世界的众生耳根之力啊，你给他看，你让读经，你让他看经，不容易开悟。你叫他听经呢，容易开悟。耳根的功能呢，比眼根要强。可是，十方世界各地方的众生呢，根性并不一样。像这个经上讲的香积国，香积国的人耳根就不行，你让他看他不会开悟，听他也听不懂，请他吃饭一吃他就开悟了这个妙极了。所以他以香饭为佛事，为什么舌根力？所以一切众生呢，哪个根力不一定的啊。如果世尊要在香积国讲讲这个地藏经呢，那后面这一段呢一定是又出种种微妙相犯的，是不是？对吧？这种情形了吧，不会出种种微妙之音了，对，专门对我们这世界说的啊。所以这个地方要懂啊，佛说法了一定是七理七迹啊，前面放光明明七理呀 这个地方呢，这是讲七迹啊。都是值得我们用心去学习的啊。佛放光，我们也要放光。我们不能像佛那么样明显，我们的光怎么放法呢？你心底真慈悲，自然就有慈悲这个光相显到，人家一看到你，这个人很慈悲呀，心底很清净，这个人很清净。这是风光啊。经上所说的你心里真正有，自然从你面门，从你这个身上啊去放光啊，不但放光呢也放香啊， 相光庄严的、一般俗人这个身上气味很难闻的，修行人呢他心地清净光明呢，他身上这个气味是香的啊，我们比较少见啊。过去我在香港听同学们做事啊，就是听说虚云老和尚一年洗一次澡，剃一次头啊，虚云老和尚一年剃一次头，洗一次澡。啊，穿着那个衣服，寒暑就那么一件衣服，他那个领子上啊，那个油垢啊，都好深。啊，可是这闻闻是香的，这味道不难闻。啊，这是香港一些同学们告诉我的。啊，那是什么香呢？我们平常讲啊，无分界香。无分法身相啊，界定会解脱，解脱之见啊，我们从这个地方来看呢，那意思就更圆满了啊，真诚清净慈悲也，可见得信德的流露啊，无处不流。不但身放光放香，连他居住的环境都放香啊。我们现在一般人讲磁场不同，他住的那个环境，我们进入之后会感觉到非常舒服，感觉得很自在，那就是他居住环境有光。我们肉眼虽然见不到他的光波，但是我们能够感受得到。那么这一段是讲啊因身说法，请看经文。作为坦波罗蜜音、施波罗蜜音、禅体波罗蜜音、毗梨耶波罗蜜音、禅波罗蜜音、般若波罗蜜音，我们先说这六句。这六句讲的是六度啊。第一个，坦诺是梵语，翻成中国意思布施啊，祝福菩萨，实在说就是发生的。什么叫发生？以净虚空变法界是不是他们肯定他决定不是人，这个身是我自己，净虚空变法界是自己，所以他证得无量寿。虚空法界不灭，我们这个身有生命，身有生命，好比什么？我们身体里的细胞，细胞有新陈代谢，有生命。可是这个身呢，要住几十年了，细胞的时间很短了。现在的医学都告诉我，人身体庆年是个周期。所有的细胞就一次新陈代谢， 啊，所以七年以前那个旧的细胞没有了，啊，现在这个细胞是新生的，永远在新陈代谢，啊，七年是个周期。那么新陈代谢，我们为什么不这个换出这个新的，换成好的呢？全新的呢？啊，就一个机器一样，机械零件坏了，就找一个别的零件呢，跟这个相似的装上去可以用，但是旧的不是新的。为什么不选一个全新的零件装进去？那你这个身体就永远健康长寿了，哎，100岁身体还像年轻人一样，为什么呢？你新陈代谢这个细胞新的、清净的，没有污染的，啊，可是我们所换的总是换成了污染的细胞，啊，怎么污染呢？你的妄想分别执着污染了，换出来的东西很糟糕啊。你看小孩，小孩也一样，7岁的小孩、14岁的小孩，这两个周期换了，哎，为什么他还那么好啊？妄想少，哎，妄念少，啊，再说个不好听的话，害人害己的念头少，哎，所以他换的那个细胞啊，还是那么样的新。哎，年岁越大呢，害人害己的念头越多，害人害己的念头越强，越换越糟糕，就是这么个道理啊。啊，我们看看佛的世界，啊，西方极乐世界也好，华藏世界也好，为什么人家那个体质永远不会改变？啊，好像就停住在那个地方，实际上是不是停住？不是，还是生生不住啊！啊，就是他的新陈代谢里面完全没有妄想分别之处。啊，那么意思这个就是所换的零件全新的，永远是新的。啊，这个机器里头换了10次，换了20次，还是新的。就是这么个道的原理啊。啊，我们今天窥视到自己害自己啊。所以自私自利，那个不是自利，自私自害啊，这名词都用错了，哪里是自利？自害啊，利他才是自利啊。谁知道利他呢？佛菩萨知道利他，觉悟的人知道利他，迷惑颠倒的人只知道自利，自利是自害，不是自利，利谈不上啊。啊，不要说别的，就是这个身体状况，你就晓得自己害自己。啊，为什么新陈代谢的这个细胞不能换成全新的，不能换成健康的？啊，要晓得贪嗔痴慢是最严重的病毒。你心里头有贪嗔痴慢，换成的细胞都是病毒，都是带着严重病毒的，你哪里有利益？就小孩那个贪嗔痴慢的心，纵然是有，很不弱，不强啊！啊，他新陈代谢换的细胞，那个细所换的带着那个毒素很轻微。啊， 成年人带的这个病毒很重啊，我们如果要不深入经藏，不明白一点大乘的道理，我们对这个事实真相怎么会知道？科学家搞到今天也没发现，也没搞清楚啊。所以一开端把这个六波罗蜜放在前面，一切诸佛菩萨为一切众生讲经说法，教众生修行正果，不除这六个纲领。布施里面财布施、法布施、无为布施，世尊为一切众生讲经说法，三种布施通通具足。讲经说法财布施，什么财？内财呀！内财是智慧呀、体力了。这是内财布施啊。所说出来的理论与方法，法了，那是法布施。众生得到这个法了，明白这个法了，能离一切忧悲苦恼，知道啊脱离轮回的道路，这是无为布施啊。诸佛菩萨所做的三种布施啊，本身他持戒，持戒就是如法，他的生活有规矩，他说法有条理有层次，没有一样不如法了。如法就是持戒啊，忍辱这有耐心僧人法人啊，一切众生违逆佛菩萨能忍吗？不在意，没放在心上今天我们讲的这些自然的灾病也能忍，修学佛法要很长的时间，华严末后给我们示现的善财童子五十三参参学也很辛苦啊，没有一样不能忍。换一句话说，他有很大的耐心，所以他有大成就。成就的大小是实实在在的，与耐心完全成正比例。你有多大的耐心，你就有多大的成就；你没有耐心，你的成就就不能再往前进展。所以忍辱之后才有精进啊，毗连也是精进啊，精是进步，精是精纯，这个精完全是对妄想分别执着来说的，妄想分别执着越来越少，这是精啊，智慧德能愈透愈多，这是进步啊。禅定是 心里边有主宰，不为一切所动摇。现在学佛的同学，我们对佛法得来实在是不容易，无上稀有的法门，得力于祖祖沉船。我们遇到善知识，这才明了啊，才懂得，不遇真善知识，这个法门摆在你面前，你不识货。当面错过，你说这个多可惜。一切法门里头无比殊胜的是净宗法门呐、几个人知道，几个人能够透彻的明了呢？唯有真的明了了，信心才能够生得起来。救度末法众生，末法还有九千年呢、什么方法能度这些苦难众生呢？只有念佛法门。念佛法门所依靠的地经无量寿经，无量寿经在中国总共有12次的翻译，12种译本呢。世尊当年在世多次宣讲，所以这个原文原本版本就有很多种不同啊，我们要把许多版本合起来看，对西方极乐世界才能认识清楚啊，才能够坚定心愿啊，很重要啊。啊，可是这些原译本合起来看，在现在这个时代也不容易。何况古时候，因此汇集就有必要了啊。第一次汇集的王龙书居士在家人啊，他的汇集本收在大藏经里，诸位要知道著作作品要能够入藏，就是得到佛门四众弟子承认了，肯定了，决定没错，这才能入藏啊！不是随随便便的这个著作都可以入藏的。是得到当时的高僧大德推荐啊，送给皇帝看，皇帝批准才能入藏。啊，证明他这个东西没错。净土宗的祖师莲池大师注解《弥陀经疏钞》里面所引用无量寿经的经文 三分之二是用龙树居士的大阿弥陀经，就是无量寿经的汇集本。这说明李延池大师承认肯定，可是确确实实龙树菩萨自己念佛站着往生，他如果是汇集是不应该的，有罪过的，他怎么能站着往生？说明他的功德无量无边的。但是龙树居士的汇集只看了四种本子，唐朝大宝积经无量寿这一会龙树菩萨没见过，所以他的汇集本不圆满呐。历代有人注意到这个问题，清初彭继清做了个戒教本，他不是会集的。咸丰年间魏源居士做了一个会集本，取舍都欠妥当，印光大师对这个本子有批评，所以这才到民国初年呢，夏莲居居士做了一个最圆满的汇集本。夏老居士再来人呐，不是普通人呐。有人给我讲啊，从他的照片上看，他的身体是透明的。告诉我这不是普通人，是再来佛菩萨再来的，来救度末法众生的，将来这个经中经典到佛法灭尽的时候，无量寿经还能注释一百年，这个当时慧明老法师律宗的慈州老法师没关系居士，这些大德几乎都肯定将来最后还流传一百年呢，就是这一个汇集本。这个汇集本是集无量寿经云移之大成，诸位要不信呢，可以把五种云移本拿出来对照着看吧，不要再毁谤了，不要再歧视了，造作的罪业无量无边呐！你要说是夏莲学是个居士，居士没有本没有能力来汇集，那你出家你来汇集吗？王龙书是居士，魏默生也是居士，汇集的工作从宋朝到民国全是在家居士做的，莲池大师是出家的祖师，肯定他了，承认他了，都是一己之偏见，非常可惜啊。我们现在在新加坡将这个无量寿经的汇集本夏老居士这个汇集本，我们发心详细再讲过一遍，这个分量要超过往年所讲的很多倍，经中的事理因果我们要不能透彻了解，心里没有主宰。你看念佛念了几年了， 啊，遇到一个人来说，啊，说一些花言巧语，啊，我听说啊，不必要念那么多佛了，也不必要持戒了，也不需要吃素啊，只要发愿往生就行啊。提倡什么本愿念佛，害死人啊！他们依照弥陀经四十八愿的第十八愿，临命终时一念十念都能往生，平常什么坏事都可以做，不要紧，到临命终时十念阿弥陀佛这个戒也就往生了。话讲的没错，临命终时你头脑清不清楚啊？你要是临命终时人事不知一塌糊涂，高僧大德来助念你都不能往生。现在人没有定功啊，听骗不听劝啊，认假不认真啊。楞严经上说得好啊，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啊，邪思说法如恒河沙了。你不要看到外面来的，外来的和尚会念经啊，轻视本地的迷信外来的，你错了，大错特错了啊！希望念佛的同修要回过头来，依照印光老法师的教诲，顿闻敬奋，邪邪存诚，身心因果，老实念佛，我们这一生才能得度啊！所以这个禅定就是心里头有主宰，不听谣言啊，持戒念佛决定是正确的，不摄众生肉是慈悲心的啊。你看看前面表法摄众光明云大圆满底下戒着就是大慈悲也，佛法慈悲为本，你怎么能舍弃根本呢？啊，忘舍了根本，怎么能往生？念这一句阿弥陀佛，怎么叫念？懂的人很少啊。你只是要在口里头念的，口里头念没用啊。古人讲的一天念十万声佛号，有口无心，寒破喉咙也枉然。你能往生吗？啊，本愿两个字讲的没错，他没有讲清楚。你的心、你的愿、你的行要跟阿弥陀佛完全相同，然后念一声一声相应，念十声十声相应，你的心愿跟佛完全相违背，你念十万声都不相应啊。阿弥陀佛的心愿结心在哪里呢？在无量寿经里面啊。所以我讲经说九品往生，我这个说法跟古大德说法有一点不一样啊，可是意思不一样啊。我的讲法大家好懂，净土法门也没有违背教理啊，信解行证啊，其他的法门是要先解后行，净土法门的方便就是你可以先行，一面行一面解，不是叫你啊 知行不解，不是啊，叫你一面行一面求解。那个只有行不解的也行，我们看到很多些老太婆不懂经教，也没有听过经，一句阿弥陀佛念到底，往生的时候站着走坐着走，我们见过那种人。是什么那种人？叫老实人啊。什么叫老实？你跟他讲任何话他都不听，他一句阿弥陀佛念定了。这种人叫老实人，老实人少啊，太少太少了，一万人当中难得有一两个老实人啊，一天到晚心里头妄想分别执着，叫不老实。不老实的人一定要求起，理论清楚了，方法明白了，那个佛号念的才相应。轻信，轻信谣言，轻信邪说，不老实，到最后啊，把自己这一生往生殊胜的因缘错过了啊！你说这个多可惜！决定不能够轻信谣言，心里头有主宰。这是禅波罗蜜啊，般若波罗蜜是智慧，智慧就是对于一切事理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啊，最清楚明白，绝不着相，绝不分别，这是真智慧啊！这是。一切诸佛如来自行化他的总纲领啊，为人演说表演的表演这些啊，劝导一切众生也，这是几个纲目啊。下面再看慈悲因喜舍因，这慈悲与喜舍叫四无量心啊。色界四禅天人所修的主要的科目，三禅没有慈悲喜舍，不能生四禅天呢。禅的功夫再好，也在欲界天往生。生欲界天不能生四禅了啊，所以慈悲喜舍一定要修啊！修什么？我们现在没有，一定要学习啊！慈是娱乐，帮助别人得乐；悲是看到人家有苦，帮助人利苦。这叫悲呀！帮助别人得乐，这叫慈。喜是欢喜心，看到别人利苦得乐，心里生欢喜啊，就是随喜功德。世间一般迷惑颠倒的人，看到别人有好事啊，心生嫉妒。这个错啊，嫉妒是有大伤害啊，害自己啊，所以这个喜是把那个嫉妒心转过来的啊，没有嫉妒心，只有随喜心，舍是一切能放得下，一切不执着啊。解脱因， 帮助一切众生断烦恼除三界。这是解脱。无漏因就是清净因啊，漏是烦恼的代名词，无漏就是烦恼断尽了，烦恼不生了。啊，智慧因，大智慧因，这就是全十二智。佛法是以智慧为教学的总目标啊。三学里面，因定还是因戒得定，因定开慧。啊，佛在经上告诉我，般若能生智慧啊，般若就是实相智慧啊，而智慧呢，就是全十二智，这个里面不无因果全十的意思。诸佛菩萨以这两种智慧帮助一切众生，帮助一切众生呢，也开这两种智慧。四字口音，大四字口音，那是比喻，比喻佛菩萨说法教学的威德啊，像狮子猴一样。啊，以狮子比喻菩萨，以大狮子比喻佛陀。啊，菩萨名叫三乘人呐，佛陀能教一切众生，包括等觉菩萨，所以称为大师。云雷音，大云雷音，这个是比喻。云能助雨啊，这个助是下雷，能够啊，这雷是讲雷电，能震动人心啊，比喻它的威力啊，比喻它的震动。佛菩萨说法能震动一切众生的妄想分别之处。佛所说之法比作法语便是没有分别没有执着啊，像这个《法华经》里面所说的啊，雨落下来了，大树吸收的水分多，小草吸收的水分少，不是鱼有分别啊，都给你一点水，都给水它少一点，不是啊，是你自己的根性不一样啊。所以一切众生闻佛说法，小根器的得小利益， 大根器的得大利益啊，善根深的人误入的深，善根浅的人误入的浅，不是佛有分别，众生根性不同，所以才有种种差别现象。这是用云雷来做比喻，比喻佛说法的普遍，没有分别，没有执着，比喻佛说法的威德，能令一切众生觉悟。再看下面经文，说出如是等，不可说，不可说因义。这一句是总结因身说法。娑婆世界是他方国土啊，有无量亿千龙鬼神以极道逃离天宫。佛说法的音声果然有效，震动虚空法界啊，不仅仅是我们娑婆世界，娑婆世界是释迦牟尼佛的教区啊，这是一个大千世界。他方国土啊，就是娑婆世界以外一切诸佛的刹土全都震动了，十方世界里面这些有缘的众生，跟谁有缘呢？跟释迦牟尼佛有缘，跟地藏菩萨有缘，因为这次的法会要宣扬地藏菩萨修因正果，度化众生的种种不可思议的功德啊，所以特别是与地藏菩萨有缘的人啊，设方无量无边刹土里面，天龙鬼神呢也度到逃离天宫参加这个机会，所以这一次的法会里面有佛有菩萨声闻缘觉，这个下面经文里面告诉我们，天龙神众鬼王全都到了，这个法会真的是无比的殊胜啊！我们往下看这个经文，所谓四天王天、忉利天、须耶摩天、斗率陀天、化乐天、套化自在天，这一段是讲的欲界天。欲界有六层天，我们为了时间的起见呢，在此地不能够细说。圣义法师上一次在九华山讲过地藏经啊，他有一个讲记啊，他的讲记简单明了，都有概略的介绍，那么我在此地只介绍了四天王天啊，给各位介绍一个。四大天王，我们中国民间俗称作四大金刚，这个到这个寺庙里面去一看呢，大门口好像守卫的一样啊，像守卫的一样，这是护法神 其实是四天王庭，四大天王确确实实在佛门里面呢，他们是代表护法。天王殿里面供奉四大天王，同时也供奉弥勒菩萨。弥勒菩萨是斗率头天，这个是佛门的释迦牟尼佛的后补佛。为什么把弥勒菩萨供在天王殿，而且弥勒菩萨的造像又不是造印度传统的菩萨像啊，而是造中国宋朝时候布袋和尚的像啊。在南宋的时候，布袋和尚出现在浙江奉化啊，这个胖胖的一天到晚笑眯眯的啊，背了一个大布袋。布袋和尚是从哪里来的没人晓得，也不知道他姓甚名谁，因为他一天到晚拿个大布袋，那个大布袋就变成他的标志了，所以人家看到他就叫他布袋和尚啊，布袋和尚就出了名了。他在云集的时候告诉人他是弥勒菩萨化身来的，说了之后啊，他就走了，就作画了。所以以后我们中国造弥勒菩萨的像呢，就造他的像啊，造布袋和尚的像。那么他表示这个像，实在讲啊，这是经上常讲的佛弟子化现在这个世间，对佛法受持读诵为人演说，也是表演，他完全是表演给人看啊，给社会大众啊做一个好样子，让人家看到他了能生觉悟的心啊，肚皮大了就是能包容啊，视线的包容，世间人心量太小了，容不得人呐、啊。啊，弥勒菩萨是大慈大悲，弥勒是慈氏啊，代表慈悲啊，所以视线这个样子包容啊，他能包容。那个布袋呀、啊，也是包容的意思。啊，他到任何地方，人家供养他的，往布袋一装，不分贵贱，也不分好丑，一律平等入布袋了。啊，有人问他，布袋和尚，什么是佛法？他把布袋往地下一放，表示放下了。人家看到又懂得了，哦，放下，放下之后怎么办呢？他布袋接回来走了，放下之后提起，放下以后提起，放下是心里都毫无牵挂了，提起什么？为社会大众服务啊，没有私心的，完全奉献了。替社会大众服务，放得下，提得起，表这个意思，满面笑容啊，就我们把它摆在佛门，最容易看到的地方，一进寺庙，头一个看到它，要学它了，要学它放得下，提得起， 要学他大慈大悲，要学他满面笑容，常生欢喜心啊，欢喜戒淫一切大怒啊，这是把他放在天王殿当中。那这个意思就喊出来，护法护谁呢？护什么呢？护慈悲心，就这个意思，护自己的慈悲心，护自己的放下提起，不要忘掉啊，护自己的长生欢喜，护自己的笑面对人。那布袋和尚表现的是我们的信德，要从这个地方护起。你看这个意思多深啊，这样你才有资格入佛门。那行，入佛门要什么条件呢？要这个条件，真正放得下，心地清净无为，真正提得起以六度教化一切众生，提起啊，要这个意思。那么四天王，东方持国天王，代表负责禁止；南方正当天王，代表力求进步，天天求进步，绝不落伍啊。西方广目天王，北方多闻天王，代表的时候广学多闻，我们中国人讲的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啊，成就自己真实的学问，真实的德能，然后你才能够为社会为国家为这个一切众生呢服务啊。你没有智慧没有德能，你拿什么活？表这个意思非常非常的圆满。四大天王表法的意思，那么四王天佛在经上告诉我们，天人的寿命500岁，四王天的一天是我们人间500啊，这也算是一年360天，这个50年是我们的一天，你看他的寿命就很长了，再往上去倍倍增加啊，就天福很大。好，今天我们就讲到此地。